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 快开门！开门！ 你就是唐范？ 不知诸位是？ 西厂奉旨办案，即刻随我们进宫一趟。 成化十四年，皇帝碌碌无为，宦官欺上瞒下，为恶者得以猖狂，为善者无奈嗟叹。世道如此，天道何公？这一年，我唐范从翰林院调入顺天府，任从六品推官。 唐范，对于此案你可有什么看法？ 下官能力有限，暂时没什么可说的。 王内臣，你方才还说这人如何厉害，一朕看来也就是嘴上功夫天下无敌罢了。 臣不敢奉命。 放肆！ 你不就是白天那个人吗？ 还未介绍，这是顺天府推官唐范唐润清，明敏思辨，长于断案。 你的意思是我儿的死另有其因？ 还请唐推官一定要找出凶手，以告慰小嫂的在天之灵。 你若想要保命啊，就得加入我教，快快把衣服脱了。 你这是血口喷人，你来刑部上任不过四五天，莫不是在随口胡言？ 现在让我们搜，还是等我把你带回西厂再搜？让开。 与王直来往无妨，但要小心，别被他拖入泥沼才好。我不希望你被他连累。 汪公好像忘了，当初陛下说的是让我主导此案，而你只是协助调查罢了。 唐润清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 方才我与你说的话，你不是忘了吗？ 没忘，没忘。不过，能不能等汪直把这顿饭兑现了？怎么说也值不少银两。我先把糖葫芦给阿东带回去，你忙你的。告辞告辞。 吃是顶顶重要的，其他都是第二重要的，这是大哥教的。 你是隋老弟吧？今日一见，果然一表人才。 广川秀，你会烧饭？ 哼， 你竟然会烧饭啊！真是太厉害了。 唐润清，人不可貌相啊，你口口声声读圣贤书，对女人竟也如此了解。 广川秀，这么快就忙完了？ 听说唐大人要爬树，特来旁观。 唐大人，出大事了。 什么大事？ 出命案了。 大人，情况未明，还是不要轻易冒险，不如等天亮之后。 救命啊！救命啊！ 快走，这里很快就要坍塌了。 烧火咒， 天妖！ 这里的秘密永远都会被掩盖。你们全都跑出去。 不要。 润清。 广川。广川。 一瞬间，我有种即将失去他的惊恐和彷徨。此时我才意识到， 这个人在我心中占到的分量有多重，重到根本无法承受会失去对方的事实。 你是何人？ 唐范唐任清，顺天府推官。 你果真是唐范？锦衣卫北镇抚司总旗，随州随广川。 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《成化十四年》，作者孟西石，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，有医生工厂制作，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。